好欢迎你我叉叉呢今个礼拜讲旅行嘢嘅。 旅行。 其实呢应该咁样喺日播出嚟应该都过咗好耐㗎啦。应该唔会再嚟多次嘅就係、是、行花村变咗威尼斯。 好难讲啊即係你啱啱今年唔知咩事打个超劲嘅风。 十号风球啊几耐 ,2012 年之后十 号。係啊隔咗五年。 咦今个十号风球打几合时间啦、啊。由夜朝头早打到夜晚， 系啊， 五点 咪好咯。嗰阵时话咩嘛，阿成哥，成哥话会预期大家要出住翻工噶嘛。 诶、哎，嗱，一讲真，不过澳门就大镬啦，澳门真系哇灾区变咗。 系啊，唔系讲一来打正啊，二来即系好似啲点样讲啊，防啲防风措施好似 唔系佢排水系统用咗差。我香港朋友做埋嗱，香港其实 都做得唔少。 香港其实做唔少嘅，香港其实因为香港成日水浸，所以香港其实系话之前新界就成日一段时间成日水浸嘅。 唔好话啦，上环、中环都成日水浸啦。 咁依几年嚟，好似呢十几年嚟咧，好嚟改咗 开到好多水利，搞到好多 水 利 嘢。搞 咗， 所以新界以前新界咪一大风就水浸嘅，依几年都好似冇咗啦。其实香港政府系有做嘢嘅。 相对嗰时上水成日浸噶嘛，依家。反而今次唔係上水咯。 咁要印象中除 大澳咯， 近海邊啲水冚埋嚟，即係 鯉魚門咯，唔係都係海邊，因為佢唔係排水問題，佢係海水倒灌 入嚟啊。咁好講嘢，海水灌入嚟。 低洼地方冇嘅喎，呢、這個真係天 嗱，呢個真嘅。有啲人成日話香港回歸咗之後咧，差咗其實。喺做排水系统方面香港政府其实系有做嘢嘅，即系香港嗰个公务员架构其实 硬 keep 到 硬睇上环 OK 咯，但系即系点样讲啊？其他嘢 呢个就唔系我节目讨论， 冇啊冇计噶啦。 香港排水系统其实一样有做嘅， 啊， 即系就算 OK 嘅，即系今次见到系真系真系做嘢嘅。 就算我回归用一个中性啲讲法，就系九七之后咧，都喺度有做开嘅，呢样真嘅，呢样嘢俾翻个 credit 嘅。 系 咁嗱，讲咧就系之后入喺台风过咗之后咧。咁有人就將日本首都嗰、那個地下水庫啊，啲新聞人就話點解台入首都日本東京唔浸水浸咧，就一、是、地下水庫就攞嚟同澳門比。咁我諗下又好似冇得點比嘅，人哋地下水嗰時嘅地下水庫所環繞地帶咁樣已經大過澳門啦。 唔係咁同埋你係防江户村嗰條路先 嗱。所以嗱，依家講下就所依 正正，同埋佢唔係東京噶，我想澄清一樣嘢， 唔係東京嚟嘅嗱， 嗰個叫奇玉嚟嘅其實。 奇玉縣 係啊， 嗱正式名叫做首都圈外國放水路嚇，咁咧就喺奇玉縣一個鄉下地區嚟嘅。 我哋蓄洪，即係蓄水，我哋排即係洪水嗰陣時，即係有地方俾你。 簡單就係佢咧就喺幾條河中間就開一個地下水儲水庫， 一個極大空間啦，總之就一個。 咁咧。当水位高咗定咗咧，啲河水咧就灌入个水库度传起嚟，又排喺另一个大河度排出去。 系啊， 咁咧，由于嗰个水库平日就冇水嘅，即系有天气好嘅水库唔系。咁咧佢 咁你好天气嗰阵时就咩噶啦，即系基本上就闲置噶啦。 系啦，吓咁咧佢就会开放俾人参观，就有限度开放啦，即系跟团去啦。佢而家唔系话俾话去入去就系、是每日佢就好似年中有休嘅。就是每日三团，其中一团 即系嗰啲健乐团咯，叫做 就每团带廿人到，咁俾就带团参观，咁嚟报名嘅。咁今次我日本虽然话闲气啦，我七月都去日本闲气，但其实主要真就系谂住去睇个传说中嘅地，所以叫地下宫殿。 咩啊？某特摄片？ 唔系某特摄，好爆，系好交叉多片。 啊，唔系，但系嗰套特别有印象啊嘛。三个数字嗰套咧， 拉打原来好多套都有。原来海姆都有嘅，海姆其中一幕佢喺嗰个指挥室定咩地方拍咧？由嗰度就系、是、都系喺放水路嗰度拍嘅。 O K， 系我 即系可能都系做打救，即系啲秘密基地场景咪一流咯。 甚至好多 M V 都要拍嘅，嚟水树内喺水树，因为我去嗰参观时见到啲一大堆嗰啲签名啊，哇乜咁多人去拍个 M V 啊？高士又去过拍过，海姆又拍过 吓。 六五百个好多多到你数唔晒， 大家知系三条五啫嘛，最尾决斗。 三条五最经典系三条五里面最终决战嗰个地下宫殿，其实就系放咗个主水库。 哦、啊， 嗱， 因为佢啲柱够高啊嘛，即系佢掘得够个空间够深，你俾啲柱高嗰时候，好似啲神殿嗰啲巨柱。 系，因为佢就嗱、是。佢十八公尺高， 系啊， 一条柱就成 一个高大咁高咯，你谂到啊？ 跟住柱又 喺个台上 几公尺阔嘅柱，吓够壮观， 真系几 当好多部 MS 同动动喺度咁样咁啊咁 样嘅。睇零九三之后嗰啲 MS 得嘅。零九三之前啲 MS 行啲廿七百公尺噶嘛，谂下。 咁啊系，你攞 U 时期嗰啲梗系冇比啦。 U 之后攞 一战争啦， 一战争唔得。 台上嗰只高达啦， V 跟年代啦 ，F 跟年代嗰啲后又嗰啲得啦。 嗰啲十五啦， 嗰啲啫嘛，嗰啲 矮翻少少啊，嗰啲就。 嗱，又不依就唔使讲啦。嗱，今次我去咧就因为我其实几次想去，但系一来嗰度嗰啲跟参观团咧。非常少位，一日都系得个六十人。 哦，系噶啦，咁佢要咩嘛？佢要方便大控制大。 仲有，其中一团系佢有时仲有一团系摆明俾靓仔，话明俾靓仔团嘅，大人俾嘅。咁位啊少啦。 七子团咯，嗰啲。 咁咧，佢每个月廿八日内报名，通常咧就系一报名即秒杀噶啦，即系话你由今由听由十二点钟报，即系由十二点开始报啦，半日后冇晒噶啦。 哇！半日咪算快咯， 算快咯， 我咗 行一啫， 系咯。 如果你旺季嗰啲咧， 你梗系好似买演唱会飞咁样，即系到够钟即刻扑入去买啦，都有订啦。 咁啊，暑假系一个因，同埋暑假又打风去，因为佢一落雨更加唔使旨意去啦。 系噶，即系该落雨就拜拜嘅，咁样就吓。 咁咧就我就嗰日因为几次撞啱咗报唔到名，咁今次难得去纯粹谂住去度假，诶，嘅报名啦。去报咗登记咗，咁咧就填咗，即系喺网上填咗 form K 卡嘢啦。好啦，嗰日去咧都几隔摄嘅，因为奇玉院啊嘛，就经过出一步，即系蜡笔小新嗰个舞台，由出一步再转去睇下先，因为我睇下个路程先，去转到去东武野田线南鹰井站北口， 鹰井一个站啫，我咁少 系啦。咁咧。喺个你由中野部由 JR 转车嘅转，因为转咗南鹰井站啦。 唔系，其实你直接搭东武都得嘅，不过你有 JR pass 就咩啦，当然就 我冇 pass 啊，我因为嗰日度假，我 其实东武会好啲喎，东武你阿常行过去经过 嘅。冇，因为我谂住去啲太远地方嘛，冇买 pass。咁转咗南鹰井站咧，即系佢嗰度咧，真系好典型嘅日本乡下小市镇啊。 系啊，一个铁路站，跟住周围啲平房， 门口 前 面有个大型 shopping mall， 有 都有 shopping mall 添啊 ，OK 喎， 有个 supermarket， OK 喎，仲有间大妈喺度，我惊连大妈都冇，即系真系 咁离谱啲， 即刻 convenience 算嗰只嚟个都好得好啊，但系唔系但系嗰个设施唔系喺个站隔篱噶嘛， 唔系啦，咁由站包行。向北行， 我见到有两个站啊， 大约三十分廿五至三十分钟啦。 吓、啊，行到河边啦。 大约应该系三至四公里嘅， 差唔多啦。 因为行咗比较慢啲，即系如果系跑嘅话，大约十五分钟合。 唔系你有私家车就方便好多嘅嗰啲位。 其实路咧就路就慢，一条直路嘅啫。但 系、 就是、 一个田嗰啲田石直路啫。 田路咯，因为其实佢中间经过啲种即 系 稻田咁样嘅。 哦、 啊，系真系乡下嚟噶。如果你嗰 个田嚟噶嘛，嗰度应该系。春日部附近都系咯，你远少少都应该全部田嚟噶啦。 甚至我咁行咗十零分钟就已经，因为其实个 supermarket 行就已经系已经冇佢已经冇话商店街嗰啲嘢，净冇商店街，净得个 supermarket 咋。supermarket 以后已经 咁，你全部啲人都系嗰度买嘢噶啦， 住 咗系 嗰住嗰人嚟噶。 系咯， 跟住行 一日坦车，一日自己揸车过去， 跟行大一公里，经过民居嗰度，已经去咗啲。山间系农田地带啦， 农田地带都全部田咯，你冇一间屋都可能冇嗰只咯，其实 系啊，跟住系经过农田，跟住再行直行嘅，其实一路直行嘅，转一有少转弯啦，跟住沿住条小河行，跟住行到咧就一个因为我唔知道知唔知大窝坪边度啦，知唔知铺大窝坪啊？即系嗰有因为有嗰有个雷球场，所以好多人成日即系如果打雷球一定知道边度嘅。 我大平地。 咁大窝坪 其实嗰度都系个储水库嚟噶。 嗱， 其实 如果知道大窝坪系咩， 都系类近设施嚟嘅。 如果知道大窝坪系咩嘅话，其实咧，受到个水路就系嗰类啦。咁咧佢咁你行上咧就系小山小丘嚟嘅，咁上面就有个运动场， 有个平地，好大大平地啦，即系因为下面系个水库嚟噶嘛，上面有个好大空间度啦。 咁行过运动场就见到所谓叫龙 Q 馆，佢叫做、 啊、 个 Q 咧就 Aqua 个 Q， 我所以佢龙咧就因为龙咧就指水龙意思，咁龙个 Q 就叫 Aqua 水龙 系啊龙啊嘛，有水龙水 有 关啊。 我谂呢样嘢冇意思 ，sorry 啊，谂多咗。 咁 Aqua 啦，咁 Aqua 龙 Q 馆要入去， 系啊， 入到去就去等一点之后，我一点钟嗰场，我十二点去到啦。咁 啊，系咯，去慢慢 hea 啦，呢啲一定系一定系噶啦。 因为嗰三分行之后你干晒噶， 系啊， 你都系成十万几买嘢饮噶啦， 系啊，定噶啦。 但系嗰度即系嗰度咧，除非你自己有车，唔系话你真系行路噶啦，行路 冇噶啦。 建议真系秋天 啊，当然啦，呢个就 冇，因为春天咧成日落雨嘅话咧，佢可能随时唔开嘅。 系。咁佢考虑安全问题，咁佢都要排水噶嘛？ 系啊，佢工作紧唔 系啊？其实秋天就最安全嘅，相对雨量少啲嘅。 冬天都好，不过冬天都几冻，因为嗱，咁去啦，佢 叫落雪， 佢就唔系落雪啦，佢系下水，因为佢个水库好冻嘅。 咁你系你地下冇太阳，冇太阳冇晒， 上面35度嘅气温，下面个地下供电系18度， 系啊。 冻我开冷气 系啊！ 哇，夏天都咁，冬天仲得了嘅 系啊！佢冇热力走入去啊嘛，梗系冻啦。 系啊，所以佢都系最好秋天 啊！ 但系有时你试啲假未必请到嘅，呢样嘢嘅问题啦。咁佢就咁样 冇啊！呢啲位置难去噶啦，其实都系本身。不过好嘅，有一次体验好多嗰个。 咁去到咁去到龙飘馆，咁上佢喺三楼就登记咗啦。咁你就可以睇下一个呢一大堆明星签名啊，小树内签名其他嘢啦。睇完之后一点钟佢要首先去讲解一下点个水库点嚟嘅，就是、当时佢超明治你应该系平成年噶，一平成年嗰带 应该哦平成开始唔系， 因为乾隆元嗰带最初喺超和初年嗰带其实冇人住嘅， 吓、 啊，但系随住首都越嚟越多人，你知噶啦， 梗系啦，啲向外扩散噶呢个就一定噶啦， 因为乾隆元系因为乾隆元话就话叫乾隆咧，但系佢始终近首都嘛，你坐 系噶， 咁你坐火车大半钟头去咗入到 即系你嫌啲物价太贵，你咪住乾隆咯，乾隆桥方面 嘅，有好多漫画家咁主要住乾隆，即系就因为。佢话就系佢离首都佢离东京又唔 系 好远， 系啊， 但系租又平。 你坐通勤一个钟头之后，一个钟头之内去到， 即系个钟头多啲就值得啊！即系而家佢又相对讲佢又平过住你平过你喺住神奈川啊嘛，神奈川相对讲贵啲噶神奈川。 咁你神奈川早开发啊嘛， 神奈川cheap都贵啊嘛，咁其实相对嚟讲够乡下啊嘛，啲人住奇玉咯。咁好啦，大量人涌到奇玉住，开始出问题就系人多。啲水道开始唔塞啦，开始 系啊系啊， 咁咧一打风咧就浸到白咁样 bili bili 啦，即系好似以前香港元朗嗰带咧一浸、一落水浸浸 低洼地带， 系啦就浸飞起，咁咧、啊、就朝远咧就将以前同政府讲咗就整个巨大嘅下水道，将佢就咁样嘅六条七条嘅水库、 啊， 中间用一个大型水管贯穿、 啊， 然后就引落去最大嘅水库，即系龙飘馆个大水库， 啊、 又再大水排洪， 系啊。 自从有咗之后咧，基本上首都嗰带桥远嗰带啊，嗰几条河咧就淹没水浸啦。 啊，系啊， 系啊，系好壮观嘅。嗱、啊，咁佢讲解完啲嘢之后，佢讲埋嗰个巨型嘅排水摩打啦。 吓、啊。 跟住行出去，佢就喺嗰个球场下面有石门嘅，之后又可以秘密基地咁有石门一行去， 唔系似登准都唔系 咯。嗱， 似登准， 啲人就成日去讲到好似好高，话可能好高，其实大约系十八公尺，大约五六层楼到啫。其实唔算好高嘅，其实即系你知道只脚唔系话有事，慢慢行一定，佢要叫佢慢慢行，因为湿啊，因为下水库有湿气重咧，啲地下湿 一定湿滑嘅， 湿滑嘅。咁咧，佢咧叫佢慢慢行落去。行都冇话一行去，哇！一行去净，一寒气净，好两个世界，即系地下雪房咁样嘅。入到去咧，佢地下湿嘅。嗰时佢嗰、那个即系导游话，地下湿就唔系因为啱啱用完，而系要定期洗地。 啊、 因为如果你长期唔用洗地咧，会滋生细菌啊咁样。佢定期攞水清洗嘅、 啊， 都系要洗。跟住佢就跟住咧，个地下水库中间就望咗个照到阳光嘅大型排水井。大到真好夸张嘅，系好壮观其实，因为你谂下十八公尺高望咗天花，嘅脚一大咗处，好壮观嘅。 嗯， 因为周围影相咧，同埋佢有啲路封咗唔俾入去，因为即系 如果 入咗去 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喂，有啲入咗去唔出发点算啊？喺度数人嘅，佢逐个人用佢啲数住人，保证你一人嚟几个人走嘅，俾留个人喺度唔得了，大佬佢点算？ 系啊。 是但系廿分钟到， 始终都系啲危险设施嚟嘅， 系啊，危险设施，同埋。大佬，你跌咗下水井点算啊？走嗰只跌到即死人噶，佢好离远已经拉一条绳放，不过去嗰都好似有啲人影相，应该咁系申请去影相啊，嗰啲 c 做资料嗰啲啦。 啊， 跟住拍廿分钟行翻出嚟，跟住就散咯。 吓、 啊，其实如果你话参观嗰度系点点点都去一次嘅。 去啊，要都要去嘅。 系啊，去即系新，你话参观呢个所谓日本因为真系嘅，你话动漫圣地咧，呢个系其实系高几难度高啊，因为唔系成日去参观啊嘛。 系啊，你真系要博撞正约到你有时间去。 系啊， 咁其实冇所谓嘅，其实都好多圣地可以行嘅。 系啊，出嚟报咪系咯，其实出嚟报 小心系啊，啱啱小心搞同嗰个百货公司搞合作啫嘛。 我去到嗰出嚟报等车嘅时候，望望小心嗰个牌，嗰啲宣传牌摆咗喺个路轨嗰边。 依家铁路有啲火车都系小心咩噶？ 系啊，多嘅其实，因为始终你春日报，你都系搭小心啫嘛。你即系会咩可以做宣传啦？嗰度杀 咁唔系嘅，其实小心报小心之后仲有其他，不过大家遗忘咗算啦，唔讲啦，系咯。 因为今次宣，因为春日报佢乡下可以用乡用，即系可以用乡下形容嚟晒。 春日报又未多，春日报都算系个小市镇嚟。 小市镇咯 ，OK 嘅，即系冇头先你讲公小镇。 南英镇就系好乡下，即系我用乡下形容嘅。喺我去过嘅都算系颇为，都唔系叫颇 南英 镇 系咯， 系几乡下噶啦。 冇啊。你有金窝都算系咁啊！即系有啲真系得间士多啲算就咁算噶啦。 有冇咁？ 有啊！嗱，我同你讲，嗰、那个九宫站出面真系得间士多嘅啫，冇噶啦。 哇！ 系， 因为如果得少得个间士多， 都系桥嚟嘅。 边度九宫站系咩地方？ 咩啊？九宫咪 Lucky Star 咯。 哦， 行文星嗰间神社嗰个站最近嗰个最近嗰个分站 咯，嗰真系乡下嗰 日。系啊，你除咗神社之外，冇乜其他嘢，得啲细铺头，跟住又系周围啲田，有啲平房嘅，都未到真系好最荒芜嗰个地方嘅。 嗱，今次去到讲下啲，查开讲下呢两日啫。今日去到啦，就啱打风，打咗半个嗱，嗰星期日系星期打风嘅嗰日朝头早，即系因为嗰朝早我听到打风响打风爆风球啦，我谂下。个风十一点钟落，个风好早落啫嘛，个风十二点落咗啦。 系啊系啊，走下。 因为嗰日我本来预定星期日嗰晚坐夜班坐， 系啊，点知咁好彩打风。 咁我打风咁夜八晏昼，即系十一点钟落波落，你夜晚冇关系啦。跟住一点钟我仲喺上夜，我上夜公园嘅沙笔啦，谂住饮乜嘢，跟住收到 email 话，因为打风关系取消咗航班，我唔系啊嘛，即系大镬啦。跟住我首先我周围我因为佢就叫佢又话方两个方法一退票二大改改行程改程但系一个礼拜内你都知道廉航一改行程几啦麻烦噶啦要打电话去佢唔知道未必接到听 系啊 跟住我谂啊跟住我试打电话发现问题唔知道我都想 email 佢唉算啦 你喺外国更加麻烦啦咁就 我直情唉唔好即系我考虑我试咗边 email 佢但系跟住 email 咗十零分钟 真系要买咗单程票 因为打电话我唔知点打电话因为我本电话虽然话佢只漫游啫但我冇申请我打唔到日本电话噶嘛 系咯 我打翻香港冇问题打翻日本咁叫我你咁起我唉算啦唔好烦啦。即刻email 去，我取消 ，OK， 我即刻望，即刻填方取消，即系退票，因为可以退票嘅。然后即刻申请香草，咁你单程一定贵噶啦。 系啊，咁冇个捞你都要买噶啦，唔通 一日好咯，前一日咯，前一日我就住咗喺我咁剩翻日我啲行李攞晒落咁啊，我就住喺东京七园嗰间 first cabin 啊，嗰间豪华嘅太空舱，好似有冇讲过？好似讲过间豪华太空舱 啊。 嗰次好似我上一次讲我去讲开嘢，好似讲过啲豪华太空舱嘅，有冇讲过？好似 唔知啊， 讲嗰次系当我冇讲过啦，冇有讲过听我发咗封讲一次啦。依家嘢系新开嘅。佢就算新开啲所以叫豪华嘅棺材仔太空舱酒店，价钱唔平啊，5000日/1万左右。但好处就系一，佢唔系嗰啲意外住开啲棺材仔咁样，你一格你坐你企都企尾身嗰种啊，即系传统所谓棺材仔叫太空舱酒店咧， 系啊， 系一个 横 一个 横 咁样啫嘛， 系啊系啊， 你由床尾爬入去嘅啫嘛。咁佢虽然话一万半万冇错，但系辛苦啦。咁佢卖点就系一个木框，一个圆形木框包咗间房。嗰房你企身嘅。豪华啦，豪华头等舱佢分咗两种啦，即系佢仲有啲所谓嘅双人舱同埋超级唔知富豪舱咩舱嗰啲，我冇住，我唔知啦。咁头等舱咧就 系 一间房有一张床，有大约系两尺阔嘅地板。六隻墙，两隻阔六隻墙嘅地板。咁里面咧就有可以企起身嘅里面， 一个有柜桶可以俾锁啲贵重物品，咁 样 张台。 唔系呢个紧要，呢个就 有柜桶。 最紧要最紧要啲嘢可以 keep 到冇俾你偷。 仲有 LAN 线可以上网，有电视机。 咦 ，LAN 线就唔系 WiFi， 有 WiFi， 但系佢有 LAN 透俾你嘅。 啊，咁好多稳定好多嘅，如果 系啦，咁就整嘅系即系当然啦，佢话明观察者，所以就间房冇锁嘅，喺个布帘拉住嘅啫。咁呢样嘢系预咗噶啦，但系整但系咧，其实环境技术，因为我一直以来咧，呢类所谓叫棺材仔咧，俾人感觉就系好嘈冤巴闭。 吓、 啊，呢个但系佢正，但系咧系几幽静其实。 咁佢隔得好，啲隔做得好，我觉得好。 同埋佢管得严啊，因为佢唔佢叫静啲，咁即因为以前我住个棺材仔咧，啱嗰啲人嚟走嚟走去咧，你好难 整 瞓觉。有整咧咗好， 因为嗰啲真系谂，即系谂住即系平价揾地方住阵，自然住完就走。 唔系佢隔，佢隔音，因为叫相对讲佢，因为佢地方大啲啦，同埋咁焗咗啦。棺材佢头等舱有地方俾企，即系地板。商务就冇地板啦，即系就一张床嘅啫。但系都基本上你都可以，都系叫做可以企一床上企身嘅，都系叫舒服嘅其实。咁就佢就都系咁一楼就系有澡堂啊，有个 lobby 俾你睇下书啊，倾偈咁样。咁每层楼就系浴室啊，每层楼都有个梳洗间、厕所咁 K 卡啦，5000一晚。同埋咧就每层楼，佢每层楼咧都有个即系用嗰电子闸俾两张好似证咁样去嘟嘅。 啊，咁就咩咯？防止即系 保安就算唔错，系、几方便。因为秋叶原嗰间铺子，你系由若多巴士七元行过去，大概5分钟到嘅到 啊。咩啊？即系行过河过河。 系啊，由老抽由若多巴士老抽对住民居嗰边行过去。 系咯系咯。 大约系嗰条马路行，大约2-3分钟到到啊。 岩岩 好近嘅其实系。 系咯， 好几方便嘅。嗱，依间住依间，跟住另一间咧就之前喺大白年头我在，我喺我拍喺松嗰时住个大白，嗰间就仲近深沙桥嘅嗰间喺， 吓 就是、深沙桥隔篱嘅啫嗰间嘢， 嗯， 近到佢要嗰间嘢最大好处就是、最有一个有一个卖点就系嗰间嘢佢落地玻璃，你由落地玻璃望，你由落地玻璃咧，你望你系可以望到深沙桥嘅，即系近到只咩？深沙桥就喺对面望到嗰只嚟嘅， 吓 好方便交通，喂，当然我个因为我印象中其实而家。棺材仔都唔平啦，都4000多一晚。 吓、啊，唔系你嗰啲地方旺啊，即系多人争嗰啲咪咩咯，咪会。 棺材仔一间佢细细间都4000一晚咯。 系 啊， 啊，你仲要即系最旺市中心地。 系啊，咁佢而家收你收咗1000 yen 俾你有地方 住一千， 即系嗱，一般棺材仔我嘅印象中好似都系3800 yen 至4000 yen 嘅。系咯系咯， 咁佢而家收你5000 yen。 哦，咁差唔多啦，其实你。点样讲啊？你市中心揾到5000都唔易嘅，其 实系啊。当然啦，你嗱，如果住一晚两晚冇所谓嘅，三晚嘅话，你谂，因为你始终你因为始终一来你冇锁，你啲贵重嘢即系相机嘢，你唔敢咁大支咁劈晒， 系啊，系啊，真系即系，所以上嚟可能真系揾外面碌卡随安全个安全个酒店啊。 但系你话咁你有时你住酒店咧，你嗰啲电脑啊，嗰啲一摆房就出去噶啦， 都要更新噶啦，你冇计。 但系你如果你住咗呢，你又唔敢唔更新，咁你就比较冇咁舒服。但如果一晚半晚即系嚟话过境性质，即系话我假设即系好咁样，我第下一晚我去仙台市嘅，咁我嗰晚留喺东京，咁我住嗰地方咧一晚半冇所谓啦，即系交通方便嘅地方好噶啦。 系当然啦。 咁你住一晚半晚冇所谓嘅 ，OK 嘅有啲系。 吓， 唔系 OK 嘅，系相当唔错嘅。 好，唔系你起码有独立锁锁已经好多啦。 有柜桶俾锁起啲嘢算好噶啦。 系啊。 同埋起码间房，你真系嗰间系房嚟嘅。 吓。 你因为你有时好怕佢睇，同埋你有时得你物行李多啊，你行李箱咧，你棺材仔，哇！你行李箱占咗你半位啦，边度摆瞓啊？ 系啊， 你知个棺材几细噶啦，你行李大，你行李箱大个啲咯，可能你都唔知冇地方瞓，即系好似坐直通车上北京咁样。我有几年前 挡住， 哇！嗰我坐直通车上北京，个行李箧摆咗喺床尾嗰度，屈起只脚瞓几辛苦啊！咁呢啲起码就係、是、佢今起码你哋放俾摆，就算係商务位，起码因为够个张床够阔啦，係几阔嘅，肩阔嘅，3尺长，两有冇2米咁长，冇两米，3英尺到啦，即係马长到啦，有咩马阔，就算摆嗰个行李箧隔篱都唔会话太过辛苦，唔似一般棺材仔咁样得个都唔知有冇一码，窄不烂咁样。 你隻手大身大自然都瞓唔到啦。 嗯， 起碼要開大自然嘅，算係咁啦，開大自然就。所以我覺得呢個 OK 嘅，即係我即係話今次我試咗兩次，我依家係即係幾算係幾好推薦啦。 但你话系咪即系始终都唔可以住场嘅，咁样话即系 超过3万唔好咯。 系咯，即系啲嘢唔好随摆咁样。 系啊，咁你话你谂住去 commit care 咁样，你所有嘢更新嘅，你翻房纯粹摆呢啲嘢咁样冇问题咯。讲住 commit care 你咁带啲咩嘢去嘅啫？你所你啲钱全部更新嘅，同时你唔怕俾人偷？ 唔系，你系惊最尾嗰日你啲战利品攞齐晒，嗰下你搵点样摆？ 金啫嘛，嗰下金啫嘛。 系啊。 同埋最紧要依间房就系佢有网上订房，唔使你有时唔使惊住话去到机务房，因为好麻烦噶，你去到机务房，去到机务房咧，你去到你网上订咗房，你唔使惊话去到诶死啦冇房，你即系你咁 hea 落天好似最初落天订到嘅，佢落天有，因为而家有日本好多酒店咧唔经落天噶啦，我以前住咗有几间酒店咧，佢而家。即系你经落天嘅话，你俾分落天分佣啊嘛。咁相对讲，梗系贵啲单。有啲好似我住京江板大阪江板 GR 咧，嗰间以前系落天挂牌，我先知嘅。而家呢几年佢冇落天挂牌，我自己去佢个外表订啦。 嗯， 有啲就佢自当然唔系应该咁讲啦。而日本呢类即系我查一讲嘅就系日本呢类所而家日本咧，虽然话落天最方便。嗱，唔好讲沙兰啦，沙兰嗰啲系水比较高级啲嘅，嗰啲真系酒店嚟嘅。但系一般嚟讲，你乐天 travel 嗰啲酒店咧，而家都唔平乐天， 偏高啊啲价，其实 都开始贵咗。乐天我都贵。 系啊，真系点样讲啊？真系要可能要换另一途径嘅。 而乐天系以平做卖点噶嘛？乐天 系啊，依家即系你平均你冇七千一唔使谂。 价贵，日本嘢系贵咗嘅，就话乐天我 一来啦，二来佢啲平价好似都。好多其实好咗好多。 我乐天系， 佢开始走赤走中至高档嘅。 我乐天系点讲就系有啲酒店唔租乐天啊，自己出嚟搞。 都系啦。 因为乐天可能佢收，可能乐天收。 系啊，即系你平啲冇肉食，你俾佢就收佢佣，系咪先？ 我觉得系乐天收佣，可能收得比较金啊，乐天。 系啊。 所以咁啊，有啲酒店咁样，好似我住咗江板，佢自己又有自己一个集团嘅，咁我有集团，我都唔需要，我有网上订，我使乜经理啫？我点解俾抽呢份佣啫？ 系啊。 所以江板嗰算系平噶。平均4500一晚，净住房。虽然话远，你由新大阪站坐两个钟头火车地下铁，跟住仲要两个站啊，唔系两个钟，两个站地下铁，跟住再行10分钟系远嘅，偏远偏僻嘅。但系我蓝天住嗰间都咁远，都咁行啦。我偏僻蓝天住嗰间。 你即系搭车，你个站都远噶，应该 远嘅系远嘅，其实行略远啦，即系但系5分钟就脚程啦。 哦，都可以嘅咁样。 但系我都头先我讲啦，我蓝天住车站住嗰间酒店，行两三四个街口，嗰间行七日，嗰间咪仲远，嗰间我都行咗咁多年啦。 咁你行惯咗冇问题嘅。 行惯咗，咁嗰间4500一晚。 咁我觉得你太平，你啲嘢即系会担心噶，你咁。 但我 OK 嘅 ，OK 嘅间，我住江板之后 OK 嘅， 系啊， 间房够大。 即系两睇咯。 佢因为佢用电动床，咁你如果你想地板嘅话，俾张床电动床升到天花板上面，咁地面咪空间咯。 啊， 佢呢方法又挤空间出嚟。我当年系住第一次住嗰间啊，住个江板咧。我升高咗张床天花板喺地面用玩 WiFi 添啊。你话几大啊个地板？ 嗯。 大有 OK 嘅嗰度系，跟住嗰个同埋嗰度有个大澡堂啊，大浴场喺天台嘅，可以遥望成个大阪市中心。 嗯， 星期六日贵啲，星期六日唔知7000 yen，但系平日就4500 yen，咁除开咪得5000 yen左右。 嗯， 咁5000 yen喺大阪市嘅商务旅馆主要嚟讲算平噶啦。 嗯， 即系如果你住到梅田嗰头嘅话咧，6000-7000 yen以上嘅，at least 吓，再行一。 嗯， 你冇8000 yen，如果你星期六日嘅话咧，冇8000-9000 yen，你都唔使知喎。 算系咁啦，最低消费啦呢个。 最低消费啊，系嗰度贵好紧要。 你 所以 系啊， 所以冇办法，冇得，所以焗住拣，我焗住拣翻江板，又嗰间又住惯咗，又舒服嘅 ，OK 啦。 系啊， 附近又 有 有 就就脚啫啲嘢，其实呢个系你唔单止咩点嘅？你嗰啲商务业务用超市如果有嘅更加好。 有唔系业务用超市，捧超市啫。 捧超市啫， 有间超市好噶啦。 好啊， 咁我又 OK 咯，我觉得系。好啦，咁啊，我夹硬拖时间拖到30分钟噶啦。咁我咁啊，下个礼拜再谂到嘢先再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